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全线车多，其中四方桥南向北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当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我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天。 这里是零点月话， 不是，突然想起了这个也算是我的前辈的一档非常王牌的节目，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个开场语哈。当铃声在耳边响起，你我又迎来全新的一天。好了，北京时间9:02，不再拿自己的同事开玩笑了，拿自己开玩笑这个可以。好了，问候一下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的各位好朋友，还有家族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赶快兴奋起来，发位置啊，发位置啊！欢迎你如约而至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妮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5月22号星期二，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随时为你打开了，还有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来赶快来刷位置，来发位置，刷存在哈。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7.4，汽车的全拼 FM 97.4。当然也欢迎你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扫一扫，然后再拉一拉，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这个线下社群哈，现在是队伍越来越壮大了，人数越来越多了。告诉大家，现在赶快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家族群当中啊，因为马上我们要有活动推出了。是什么活动呢？时间呢暂定在6月3号，基本上这个地方和时间都已经定下来了，所以要关注一下，密切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未来呢要做无人共享汽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随着无人便利店、无人食堂、无人书店等等无人经济逐渐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无人技术这一新的名词呢也已经从概念变成现实了。今年上海交通大学的校园当中呢，出现了一辆外形小巧的双头白色小巴，它不仅能自主驾驶，还会自动躲避行人。好聪明。 这辆小巴呢是由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和电气工程学院杨明教授的团队以及清飞智能联合研制的。在采访过程当中，杨明告诉记者说，这只是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车系列当中的其中一款，未来我们还将推出无人物流系统以及安全行驶在开放道路上的无人车等等。智能机器呢不会取代人类的，那人机共融才是发展的趋势，所以我们人类不用太过担心了，机器人是不会取代我们的，人和机器人共同和睦相处，这才是硬道理，才是发展的趋势。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十一周，进入到第二十一周了哈。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Pink Get Party Started。第39名 FIR Get High。 38名，周柏豪，小孩。 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好想要为我眼睛不停带来阳光。 第37名，李宇春，皇后与梦想。第36名 ，Fatty Lullaby。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s That It。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怎么样？情绪调动起来了没有？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继续来调动你的情绪，飞儿乐团 Get High。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有请飞儿乐团来 Get High。 在我们 Get High， 用双手把脸撑开。 来自飞儿乐团，合唱部分呢，飞和阿庆的和声很精彩，歌曲展现了他们的超高唱功还有创作功力哦。可惜解散了，在歌声当中再想一想看，当年的飞儿乐团 Get High。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9位，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看看谁都在收听。生如夏花之绚烂，不许刷屏哈。还有火山在长春街地铁站收听，每个人都有一份专属呢。现在在李记小吃店，给我留点哈。马尾辫呢，在北京的西国贸大酒店， 西国贸大酒店丰台那边哈，还有不停停在天然之家收听，还有来打卡报道的，这是小呆猪，现在是在西城的长安街，就是西城那边了啊。晴天的雨发了一段语音听不了，还有马尾辫妞蜜，还有小呆猪你猜，还有龙哥，雪松，叫雪松是我们的新朋友，是不是以前很少看到你的名字的，火山正爷们，还有板城烧锅酒念过了吗，歪歪布丁，歪歪布丁也不许刷屏哈，发一个就可以了，你们发的越多越不念你们，听见了没有，歪歪布丁。好了，刚刚是家族二群当中的朋友，现在来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叶峰，还有郭雨欣，奋斗小青年，抽烟喝酒烫头，还有田大腕儿，牛米念过了，还有娜娜，还有魔鬼航酒，哎，你开始，你还用回开始那个名字吧，我觉得那个名字好，你也加入魔鬼家族了是吗？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重温的是第38名歌曲，转换听歌模式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听一首慢歌吧，一首温馨的小品，很清新的感觉，遮不好的小孩。 当你像个小孩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坏，挺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不像我习惯在犹豫里待。时代其实不坏，除非你不再归零精怪。喜欢你笑的时候，你脸上的图案好像要委婉，眼睛不停带来阳光灿烂。拥抱你睡的时候做的梦多简单，小孩买玩具回来就忘了一切的不坏，你让我羡慕的这一种自在，不像我习惯在犹豫里待。 记得以前呢，在流行乐坛，我们说歌手的时候，总会说什么实力派呀、偶像派呀，现在已经不分那个了哈，叫实力偶像派。 人家既具备了实力，而且也具备偶像的特质哈。刚刚周柏豪很多人就说，哎，实力加偶像哈。他的外形呢，拥有阳光般的气质，声音更加难得的干净和透彻，就如同一个大男孩般的清新和健康的感觉。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份自信，这份洒脱，来自于谁呢？李宇春，皇后的梦想。称皇后的梦想，皇后与梦想哈。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7位，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应当说这张是所有已经发片的超女当中了，制作最对路，选曲最合理，相对专一统一性也最高的一张唱片了。在超女时期呢，这个快节奏的歌曲呢，其实呢不仅很好的保留下来，并且呢还为基本衍生出了复古摇滚这个大概念做了很好的基础哈。复古摇滚有没有感觉到？好了，继续攀升第3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Lullaby, you're the melody that keeps me warm all through the night, all through the night.

面这首歌曲来自年轻的天才女歌手 JoJo。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之后呢，世界的流行乐团进入到低龄化的偶像时代了。而在最近几年呢，越来越年轻的偶像女明星更是层出不穷， JoJo 便是其中一员。耳边这首歌曲 One Love Hers 上周第五十名，本周晋升到第35位。啊，抓紧时间继续攀升第3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脑波路是看出，所以我手脚难免波动。爱不爱我都 All right party， 我再来告白。接下来就要 Hi Hi Tonight， 满的酒不精彩。 So dance with the dance with the 精神太阳放到节拍， Never stop look it down， 咔嚓咔嚓不用困扰跟我跳。 准备 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爆炸力正面减少。 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 This bounce bounce bounce 就是要麻烦天天不了，不准一秒秒想顶帽。一起 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我就是想看你笑。墙角陪你哭出来，能让你听着我的心跳睡个好觉，就算月色比月色单调，眼睛的光能一样陪你跳跃。 Still free 不想听你说 good night， 我是唱快歌太 slow。 Move with me move with me， 我的爱一直 lead me into you， 停不掉叽叽喳喳不用谁管教。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爆炸力正面减少。 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 This bounce bounce bounce 就是要闹翻天天不了，不准一秒秒想顶帽。一起 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我就是想看你笑。 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4位，来自罗志祥的闹翻天。走呀，走吧，气氛搞起来吧。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好了，我们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3名歌曲，要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看你笑，想和你闹，想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想要世界还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你可知道我全部的心跳随你跳。着脸在 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闭双眼睛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停止寻找，在无忧无虑的时光里慢慢变老。我全部的心跳啊，随你跳。 一次就好，来自杨宗纬的词曲唱三合一作品。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主题歌，也是一首暖水曲了。啊、哦，谱曲是董东东，填词是陈曦。好了，我们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为什么线都不纯洁，越表演中年暴风里头蜿蜒，只牵着嘴闭眼导演，最爱你自动 Cause I know typical， 一张你的手说梦有所保。别抽你同类， 感觉还是很棒的一首作品，有这种前卫的感觉在里面，音乐的前瞻性哈。别向乐于尝试不同风格的比比周笔畅，这回特别像内地新锐音乐人大包子妖哥，制作方面也是像身边的密友，请到了陈珊妮来操刀，三位个性十足的女音乐人哈，想法呢是各有各的想法，但是通过音乐却串成了一条线。被中立拖累上的第48名，本周上升16位，第32位。 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特别甜蜜的歌曲，来自张碧晨的《下一秒》，本周第31位。 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在下一秒。纯白棒球 这首歌作为电视剧的《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专属定制，由90后的创作才子汪苏泷谱写的甜美的初恋的旋律，同时力邀到有着天籁般嗓音的张碧晨来演绎。这首歌也是他们继年轮之后的再度合作了。 最好从下 好啦，短短的瘦瘦的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就要结束了，不过提前预告一下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李玟的想你的365天，还有五月天的倔强，尤克里里的认错，王力宏花田错，萧亚轩的狂想曲等等。喜欢这些好歌的朋友，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задает темп марш будущих защитников Отечества рота барабанщиков Московского военно-музыкального училища. 每年的5月9号，在俄罗斯的红场举行的阅兵仪式都会吸引来世界的目光。今年红场阅兵依然是盛况空前。红场阅兵是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而举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德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庞大、战况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战场。而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最初举行，就是为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共享友谊，同祝和平，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会是世界各国军队在和平环境下欢聚于体育盛会中，这是军人们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和平庆典。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来到中国，时间就在明年的10月18号，具体地点在湖北武汉，赛期10天，届时将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现役军人同台竞技，赛场也是战场。先来听韩磊的一首军歌《真英雄》。 如闪电雷霆 披剑出鞘，天地动，雄狮劲旅，火箭兵，叱咤风云是英雄。听导弹在呼啸，看火箭在腾空，为祖国而战，我是真英雄。 在明年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是我国第一次承办的综合性国际军事赛事，也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目前为这次运动会而进行的歌曲征集活动，在经过了面向全国的征歌之后，已经进入到了专业词曲作者的违约创作阶段。著名词作家苏柳也是在很短时间内拿出了激情创作的三首作品。他说，其实心中一直被身边的军人所感动着。 我就讲一下我最近的一次下部队的感受吧。最近呢，去下了一个特殊的部队啊。那他们呢，之前一段时间呢，就执行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这些战士呢，都是90后，而且在家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往常呢，就觉得是和平年月的训练场呢，那怎么着都是模拟的，都是在训练。那这一次呢，就有机会呢，让他们感受到真正的意义的出征。他们呢就表现出的那种勇敢超乎他们自己的想象，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比如说他们写的火线入党这个申请书揣在这个兜里呢，因为那个地方的天气非常的恶劣，动不动就雨雪交加，所以就他们经常是汗水泥水雨水交织在一起，所以他们写的那个火线入党申请书呢就会打湿，把它放到那个快餐面的那个塑料袋里依然不能够保护。有一个战士就让我非常感动，写在床板上，哎呀，就让我感动的呀，就是这种特别的那种军人的这种忠诚哈，还有对人民的那个热爱啊，这一个行为就让我热血沸腾。我就觉得军人是去出征，在军运会上呢，运动员呢是枪响就出发，就弹跳出去争得荣誉，军人呢是为国家争得荣耀，是为光荣和梦想。所以就是军运会的军人和在去战斗出征的那个军人，他们有相似之处，就是都是去有一个动态，都是要出发出征，箭在弦上。但是不同的呢，一个呢是捍卫和平，一个是赞美和平， 展示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共享友谊，同祝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在中国武汉举办，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疗装室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5、6、7、8、9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从贝多芬舞蹈的赞颂到西贝柳斯最广为流传的交响曲，5月27日，德国六大广播交响乐团之一科隆西德广播交响乐团将在其首席指挥当代西贝柳斯的权威尤卡佩卡萨拉斯特的率领下登台国家大剧院，以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展现乐圣的独特个性，以西贝柳斯第二交响曲描摹北欧的音乐色彩。详情垂询6655-0000。 1、2、3、4、5，玛莎拉蒂阿尔罗密欧惊喜特惠，只在和谐集团上市5周年特库尊享会，亦庄中和街北京豪俊行，5639-6888。 想整形怕医生不靠谱，怕假药副作用，别怕，上新氧 APP 专业美容微整形真实口碑平台，看3000万真人整形经验分享，新鲜的新，氧气的氧，新氧千年豆腐王玻尿酸799元，剁手开抢。 东方辅源一树相传，形状榕树亦庄南树区350-430平折叠四合院，240-305平叠拼新楼座，首付320万起，8020-9999。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4-2017-33号。

What you got? More money, then I'll be better off without you. In no time, I'll be forgetting all about you. You're saying that you know, but I really, really doubt you. Understand, my life is easy when I ain't around you. Iggy, Iggy, too biggy to be his present. I'm thinking I love the thought of you more than I love your presence. And the best thing now is probably for you to exit. I let you go, let you back. I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No head stepping either, you wanted or you just playing. I'm listening to you knowing I can't believe what you're saying. It's a million you, baby boo, so don't be dumb. I got 99 problems,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完美的说唱，完美的和声，来自美国的流行女歌手 Arena， 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说唱歌手 IG， 带来这首 Problem， 很棒的一首作品哈。据说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推广首支单曲，首单呢就拿下了英国、新西兰、爱尔兰三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单曲的冠军，相当不错，实力非凡。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了，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就快到六一了，又要到端午的小长假了，到哪里去玩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绿树成荫的夏日已经来到了，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踏青、露营还有徒步骑行的综合绿色氧吧好去处——北京大运河森林公园。这里的徒步的这个线路呢，均是柏油路哈，宽约5米，路面呢很平坦，适合各类人群啊徒步啊健走。途中设置的里程以及坐标提示牌，刻有至出入口的最近距离，方便游客识别自身所处的位置还有运动量，增加游园健身的趣味性。而位于左岸的20公里清水骑行大道，串联了十几处的休闲景点。沿线呢可以骑自行车哈，这是严禁机动车行驶的，也为游客们打造了一条安全的专属通道。骑行在这条运河绿道上，呼吸着森林氧吧的新鲜空气，入眼都是美景，心情顿时畅快呀。那周末走起吧，咱们就不等六一还有这个端午的小长假了，太久远了，这周末就赶快走吧。好了，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克克李玟想你的365天。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听思水的作品，来自阿朵，那么那么爱。阿朵用3年的时间闭关去打造一张唱片，在音乐快餐时代呢，已经成为一种奢侈了。阿朵也是亲自倾诉，用心去做音乐的苦与乐，那么那么爱。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好了，继续来听一首好歌吧，来自五月天的《倔强》，这是五月天每次演唱会的最大的压轴安可曲，飞翔的琴声，还有不那么花俏的唱腔，让歌迷真的找回了最原始的感动。因为音乐当中所包含的，除了友情、爱情、亲情之外呢，还有很多关于生存的看法。我们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怎么样实现自我价值呢？也许坚持着朝自己的梦想努力，就是最大的价值了。五月天，倔强。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

另外一部古装奇幻片《八仙过海》讲述了八个主角如何成为神仙的故事。爱奇艺表示要将这部影片打造成中国人自己的英雄联盟，该片计划将于今年下半年开拍。片单中的第三部古装奇幻片《魁龙玉》将进行 IP 的全产业链开发，包括电影、舞台剧、动漫等等。富有青春气息的古装片《金吾卫之惊天幻术》讲述了金吾卫少年打破幻术的故事。另外，开发原创动画也是爱奇艺重点打造的一种电影类型，其中《动物特工局》是中法合拍，将出现90多个动物角色，而主角是一只特工猫和他的搭档废柴鼠。该片日前发布了一条预告片，有趣的设定、精美的画风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好评。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Castles with the strange glow, people that we don't know. I remember we left a life that's ordinary from the start. We look for stranger things, 'cause that's just who we are. Find me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and loud, like I'm picturing now. OneRepublic 和 Kigo 共同合作的这首 Stranger Things 陌生人世界。这次呢 OneRepublic 不用过多介绍了，好，我们介绍一下 Kigo。 是一位挪威知名的钢琴家 DJ 和唱片制作人，也是热带好事曲风的制作人。这曲呢在 YouTube 创下了5000万哈点击率，风靡全球的一首作品Stranger Things。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你是谁？还没有在我们官微来刷存在的扎进时间了，好，特别是能坚持从9点听到现在的，要特别提出表扬了，谢谢你们一直在坚持收听，谢谢谢谢，而且从头听到尾的哈，坚持2个小时。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听听久违了的尤克里林带来几首认错。这是一首值得纪念的歌啊，源自于他们的同名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以当时100万的销量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也是成为了台湾当年的年度销量最佳专辑之一，开创了新民谣的这种风格。好了，有请尤克里林认错。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